站在电视大学读函书， 家传手艺可没停， 做成衣裁手工活几本了， 缝纫机梳毛病他还会修啊， 半年前服装设计显身手， 竟再中一计多亏独占鳌头，这真的是人生路由自己走，本事全靠自己求，为仗着一双手何不学习一阵走，学阵仿真州二人一见情意投啊， 我要是搞绘图啊， 我也画不够啊， 我要是修机器， 我就给加油啊， 我要是搞裁剪， 我也不嫌少啊， 我要是裁领口， 我就裁袖口啊， 我要做蝙蝠袄，我要做中山装， 我给鸭子 的号，我渴了想喝茶， 我给马水清， 我饿了想吃饭， 我给蒸馒头啊， 顾客们都以为咱是小两口， 实际是师徒见一块搞研究， 架不住日久天长，天长日久， 又何况年貌相当，志气相当 我悄悄地把他捋，正在看火候啊，哎呀啊，越看越顺溜啊， 看看前头买了一盆花灯罩啊， 看看我买了一圈糖葫芦啊， 我上 头 手看看你的手啊， 当时我身上就像通了电流啊， 低头，谁也不开口啊！ 有句话你也想说， 你也想说， 想说 不说， 不说，心里直不清啊！哎呀！这下可到了火候， 再不把话说透啊， 得多咱十个头啊！你还没处朋友啊， 我对你早有意啊， 我早想把婚求， 你人好手艺巧啊， 你聪明又温柔，这糖葫芦 吃了 别害羞啊， 咱们俩相亲 甜甜 饿了 圆圆圆圆 圆圆圆圆圆 圆圆圆圆圆圆圆圆圆圆圆圆圆 三五四五六，加一个个体户，岂不把人丢？往后不行可难走，不行再等于真正啊。就凭你有文化，这模样也不丑，妈替你找个女婿，准保有派头啊！你要敢不听话，还扯外五六，妈我就喝着老面跟你照本了啊！爹，我到门框子来了。 哎，妈把我关在屋里不让走，大叔也不听我讲理由啊！于振中，你跟我情深以后。 果然上门来把婚求啊， 大妈我一听他是于振中，我脸上直抽抽，小伙你干哪行啊，我咋没看透， 做生意少带把缝纫机器行啊， 在哪个服装厂你担任几把手啊， 只有我一把手每天紧张哦， 不混张合，只怕长短溜啊， 凭双手取报酬，银行有户头啊，每个月挣的不到200块，也足有190，明年还想改建厂房，修他一个2-3楼啊， 那得了吧，刘大妈呀，把话放，你别跟我打哈呀，我把你好比作碎砖瓦，女儿就好比那牡丹花呀，牡丹花花开富贵贵优雅，怎能在万马堆中把根扎，依我说你少废话，时间不早你快点请回家吧， 跟着我一听这一番话，又噎脖子又塞牙，我转身忙往门外跨， 一会屋里刘玉祥 我急忙拽住他， 我运足气， 我有紧牙， 使劲挣， 我拼命拉呀， 拉住我一次叫我别再劲不大， 闪进我一松手，我闹个仰不差呀， 咚咚咚，哗啦啦，咚咚， 啪嚓嚓，把城堡后脑勺子磕去卖 了。在这儿 呀，原来是窗台上放的那个大西瓜呀。刘大妈站起身来，高声骂：“死丫头，快进屋去吃西瓜！你要不听妈的话，我进屋安上插销，就往肩上啪！” 哎呀妈呀，我这可不行啊！ 你别拉着我，分着办不可了。我胳膊也累麻了，腿也拉趴了，嘴也合不上牙了，喘气都拉风匣了，我可得趴下解解乏了。 妈，那触电可要命啊！ 电褥子啊！ 又没法进屋，掏出小手帕，哭哭啼啼擦呀， 哭的头一天， 哭一天一天到晚没说话呀， 哭两天， 哭两天两眼通红冒金花呀， 三天。 开了趴，你可千万变哑巴。玉霞光会打娃娃，光会打娃娃啊，为啥他也不说话，指手画脚他乱比划。闺女，你这是咋的？闺女，你这是打太极拳呢还是练鹤翔桩呢？哎，又咋又跳上迪斯科了？听说那是精神污染呢。啊，你哑巴了？ 一见日霞 带有哑， 那么 这老瞎 请中医 把针扎， 好偏方 把药抓， 咋治也是 不接洽， 忙到医院 请专家， 专家专门 治聋哑，见了这病也没法啊。穿江湖啦， 凤凰鸟变成了 一只黑乌鸦呀， 摇钱树变成了 一棵干树渣， 金元宝变成了 一块葫芦卡呀， 往日里来求婚 有几只大家， 可现在没有一人 来理这个茬呀。 看起来哑巴闺女 想出嫁， 愁眉是倒贴俩钱往外 打呀。是碎砖瓦，还想来求牡丹花啊？ 你是金砖不是瓦，自谋职业人人夸，我守着收音机听你讲过话，为啥这些天能没来看玉霞呀？ 我外出一个月学习剪裁法，到家还没犯法就来看望他呀。 只可惜牡丹花这如今掉了价，玉霞已经是哑巴。 大妈你别说玩笑话， 半点我也没吵架，那天你走了以后他就没说话，连哭了六天六宿谁给他没打牙啊。我寻思省点闷气儿，问题不大，谁知他呼了八个成了哑巴，拔罐子也白拔，那打针也白打，医院的老专家那灯眼都没拔，你说抓瞎不抓瞎呀。 翻破啊，不由得鼻子发酸，心想倒炸呀，雨下他跟我出的多么融洽呀，我安人只需相投一起风发呀，只曾想啊，只曾想日暖风和春景如画，有谁知气温突变，风雪交加呀，只曾想啊，偷心对弈啥也不怕，有谁知好事难成都怪他妈呀，只害得雨下已经不能说话，医院的聋哑专家也都没法啊，我要是照样爱他不嫌他哑，岂不叫亲朋耻笑笑掉大牙，我要是瞧不起他嫌恶他哑，岂不是问心有愧愧对玉霞，难得玉霞志气大，刻苦学艺有才华，怎能忘？ 怎能忘他曾为我缝衣补碗啊，怎能忘他曾为我做饭烧茶呀，怎能忘他曾为我定过计划呀，怎能忘他要跟我立业成家呀。黄金有家情无家，感情真才能同叫幸福花啊，不为我他的嗓子不能哑，他哑了我更爱他更敬他，想到这里满怀花亲亲热热叫大呀，你若不嫌我的条件差，哑巴我也愿娶她呀。说他好话，你是爱他要嫁他，如今让嫁你不嫁，不嫁你就臭豆角，别怪我一天三遍把你骂，往后你不去要饭就把哥抓。你同意了？哎呦，这都咋个意思？哎，可急死我了。我明白了，他说有心把他嫁，又怕叫人甩回家，跟我一块守活寡，我们娘俩更没法。闺女想的可也对呀，这事儿是得准成点，这寡妇失业的谁有难处谁知道啊。年轻就守寡呀，难处有多大呀？啊！过日子没当家的，干啥都不顺畅呀。晚上难入睡，两眼望方吧呀，翻过来。要过去我偷偷地把泪擦呀，哎呀呀呀我的那个天呀，想的是明天一早还得去卖黄瓜，哎呀呀呀我的那个天呀，还得把粥擦呀呀，这孩子还急叫妈呀，这屋里屋外噼里啪啦呀，就是缺少一个他呀，这回可别闹哈哈呀，我不见兔子鹰不撒呀。于振州写完字句画了押， 刘大妈我乐得不知说啥呀， 州 可以学呀。身边飞的是啥呀？前人来镇州拜， 拜陈金霞， 招来快小黑马， 回帮小女侠呀。往后国家靠咱俩，多少感情要表达，这块黑板墙上挂，你要说啥就写啥。 了这些话，走上前拉着镇州纸笔画。 莫非你要把油车挂呀？莫非说你让咱俩睡在地下呀？莫非你要把鞋油打呀？莫非你要喝杯茶呀？莫非你要看电视霍元甲呀？莫非你要跟我跳舞蹦恰恰呀？你说国家靠咱俩，咱俩由谁来当家？这好办，你是一把我二把，你当家我打杂，我做饭我烧茶，你面我领肉我嘎，油盐我买醋我打，是碗筷我拿锅我刷，垃圾我倒霉我跨，地板我蹭被我擦呀。倘若你一招翻脸，咱更没二话。煮鸡蛋，铺地瓜，洗尿布，哄小嘎，家里外头炕上地下，这样伙计我全包扎，你当你的孩子吗？我喝出来了。咋的？都不对？可真的，这不有小黑板吗？你写着说吧。我心里乐没法呀，原来你还会说话，可你为啥装哑巴呀？ 不然怎能把你家怎能说服我的妈？ 你妈面前能装哑，怎能瞒住医生他呀？ 医生他听了我的话，他同意帮我采用这个法呀。 你对我咋不早点说真话？为啥你对哑语还会半拉架？ 有一位聋哑教师是我的亲姑妈呀。 那方才你为啥还不说话？往这指往那指，指的都是啥呀？ 陛下，我好不容易装了一回哑，因此才用哑语出题让你答。方才我往上指，指的是姐夫的照片墙上挂。 往下指， 床单上绣着菩提花呀。 脚上指， 说的是你为丈夫添加价。 嘴上指， 是说你娶个媳妇是哑巴。 桌上指， 是说你递了合同挂了哑。 胸前指， 是说你心眼好使真可夸呀。 指咱俩， 两天之后去接马呀。 三人对皮不二楼下呀，压力不呀， 快慢家呀， 哎哎 哎哎 哎哎 哎哎 好，刚才是二人转哑女出嫁，接下来再请您欣赏一段猪八戒醉酒。 好心好意去探路，实际你冤枉好人说话不公平啊！ 就是 回身忙忙 满张口是遇到美女不动情啊，大家再把错误犯，扎舌头抠眼睛，这绑在树上被苍蝇，耗在拱上蚊子叮啊，这辈子不得好死，下辈子也得变瞎盲啊。 是不动情，不动 动情啊，不动情，不不不不，嗨，这个不字我说啥不能扔啊。八戒我稳稳精神把门扣，店家店家开门呐，又给老猪添麻烦，这好说不好听啊，只盼他长得比我丑，是满脸都是麻子坑，那没有鼻子，单下眼，是大腿长得像个黑窟窿啊。店家开门，开门， 问师傅何处往来何处去呀？ 大唐之人去取经啊。这儿呢， 请问你师傅名和姓啊？ 真问众所周知叫唐僧啊。大家伙都叫我是猪五能啊， 原来是大唐鬼哥呀，哎呀，来我店啊，哎呀，快进屋喝杯水酒啊，摇摇晃 啊，我去，去，我去。那有点不正经啊，是不是？莫非说我今天又遇白骨精啊？我得看看他还咋行啊！ 一见他两眼发直，身不动。谁欠我千年的酒，一身红。师傅，这里来遇老公子，那个小妹好冷清啊！莫嫌小妹相貌丑，人长相。 轻轻地把手欠个风，见店家原来是个女儿花容啊， 小模样长得又特拉的俊，脑袋的大眼睛啊水灵灵啊，小口长得就像一个小山熊，雪白的小脸蛋儿一个小花俩就坑啊。 你快请为我啊美不 美美 像不像天上嫦娥出月， 哎像像像像 为天上你爱他我早不信、哎 我美滋滋的甜滋滋的遍体多轻松啊，以往那见着美女都是我主动，找上门的便宜货是怎能往外扔啊，伸手刚要把她动不行，猛然间两句誓言耳边鸣啊，见好吃的我满张口是遇到美女不动情啊，临行前师父嘱咐令人深省啊，前思后想心里直翻腾啊，前几天为个寡妇曾把地拱，碰上两个招呼钉腮帮子扎的红又肿，鼻梁上火刺撩的造了两块青啊，想到这儿手捂鼻子恨自己真不该天上地下留臭名啊， 在天上演戏唱啊 下凡间 逐渐里边 锁头上啊 只剩的人不人来、 鬼不鬼 三分像人 这七分像妖精啊， 到老庄求聘亲 成了一场梦、啊、 只害得一家遭案 四邻不安宁啊， 多少次贪酒色 身陷绝境， 一路是媚笑连泪， 连累了众师兄啊。 美人要早的端来， 情的真， 亦是莫把 杂念生啊。 一侧 住 床， 千古恨， 多少好事 也无功啊。 树有皮来， 树有皮来人有脸，看老朱美女跟前，英雄气英雄。这正正衣帽把脸一捧啊，开口我把店家称、啊、我师父正在路上把我等啊，快指条取经之路我们啊好登程 啊。 稳稳饭一拿出水手一看真平静啊，闻闻酒这酒味儿他咋那么正啊，闻闻桃香的我这耳朵挺直愣啊，八戒我闻着闻着腿脚不想动，哈喇子顺嘴淌过胸啊，恨把兔们咽回去，八戒我忽然上来激动啊，哎呀这店家果真要是妖精变呐、啊，必然连累众师兄啊，我何不将计就计来试探呐、啊，我给他来个酒后探实情啊，哎呀来了来了啊，我故意扭扭捏捏桌前坐呀，进我这肚里头真轻松啊，来人 你花的来又配上了两瓶酒啊， 大姐我的脸上都笑容啊， 花的来又配上了三瓶酒啊， 大姐我是越喝越聪明啊，我学学摸摸耍酒疯啊， 哗啦啦又斟上了五种酒啊， 不好吃的菜就往地上扔啊， 哗啦啦斟上了六种酒啊， 我假装喝醉只刚刚啊，我磕着嗓门大呼噜啊，到亮 了， 哎呦，别八戒我跪在地上把腿蹬，起来驴了我鞋我还是哼哼啊， 我急忙扯扯拉拉把他抓呀， 摇三摇晃三晃我这两腿直打弓啊， 师傅贪多了吧， 这是没多 没多，那我问问你，你看看小妹我的长相， 看看看看，挺好看的，不带理儿，你好像臭水坑上那个绿豆蝇啊， 不对， 行啊行啊，你说扶贫就扶贫吧， 你再听听我的声音就行、 南山岗屎壳郎是没事瞎问问， 不对，我像那百灵鸟儿也特别好听啊， 行啊行啊，你说好听就好听吧， 你再看看我走起路来 就像那瘸弯里是一走一栽愣啊， 不对， 就算一阵风， 你再看看我的小孩， 像那长安城外那个乱坟营啊。我不走啊，赖在地上直耍熊啊！ 先打他的鼻子疼。 我假装不知道，是一声也不吭啊！ 我 这儿 能把他叫。 我头部抬来是眼也不睁啊！ 说起我口吐肚脐，哈哈笑啊！ 原来他是一个花蛇精啊！他就把这旁看听， 旁看看着我瞎左右，便一不行三小孩走出院亭啊，哎呀！ 哈哈，你寻思老朱我真醉了啊！我跟你玩套醉拳啊！妖精，谁是妖精啊？谁是妖精？猪鼻子插冲信儿，少装相，看着怕。八分厚的大石板给他捅个大窟窿啊！举火朝天往上迎啊，各户主射朝天弓啊，知道我的厉害就算中啊，花蛇精跪地之恩命。